过渡期届满之后，因为同欧盟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而带来可怕后果出现，因此工党将在国会确保协议通过。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在协议下英国取回本身法律和命运的控制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达成协议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协议公平平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解除隔离。总统府发出公布说，马克龙已经没有病征，根据相关规定，马克龙自星期四起可以解除隔离。在隔离期间，马克龙遥距办公，继续处理重要的国家事务。马克龙在公布中呼吁，在跟着下来的圣诞节假期，民众应该重视疫情防控，并佩戴口罩和勤洗手。马克龙今月17号确诊，随即自我隔离。根据法国的防疫规定，马克龙应该自我隔离7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2月25日的早上，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2020年就来到接近尾声了，回顾这一年，大家生活都可以说离不开新冠病毒这一场疫症。千禧年代的团队都访问了很多不同的人士，好像一些口罩厂的创办人，等着上楼入住晋阳村的居民，受国泰裁员影响的一些空勤人员，被滞留在内地的一些香港人、医护人员，亦都有啲喺疫症之下咧，有人咧要被逼咧同住喺院舍嘅屋企人分隔，甚至有人咧喺疫症入边咧失去咗屋企人嘅。我哋咧就从佢哋嘅经历同大家回顾2020。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确认肺炎病例同华南海鲜城有关，有27宗至59宗。 个情况系令人担心，村民牵引到出嚟嘅人流，好容易人传人。 首宗武汉新型肺炎感染个案搭高铁去过武汉， 星期日乘搭高铁由武汉经深圳北转到香港， 首次有人死亡，死者是39岁，住在黄埔花园的男人。卫生署不排除会有大型社区传播， 即是来势汹汹，个案数字就真的有上升的趋势。 元朗出现家庭式感染个案， 年初二同场打边炉， 再多两宗同福慧精舍佛堂， 有4名是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 今日发售超过10000盒口罩，几千人排通宵。 太真丑闻啦，大件事啊！ 口罩就搞到成个九龙湾瘫痪。 我成世都冇谂过我要瞓街排口罩，成晚工都系废嘅。 好辛苦，为呢口罩好贫乏。 俾啲口罩啲老人家，唔使排得咁辛苦，又冻又痛喎。 点买啊？10几蚊个口罩，洗下去啦，蒸下佢，再用多几日。 我觉得呢个政府唔少咯，佢到咗今时今刻都可以叫人唔好戴口罩嘅。 地上有裂痕。 我是 Corina， 我是香港口罩厂 Simply Mask 的负责人。 本港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 市面口罩短缺。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行过铜锣湾，见到好多人排队想买口罩。当时系一月嚟嘅，天寒地冻，有啲妈咪带住小朋友，老人家好多。 我今朝七点几排啊，我都觉得攰啊，何况老人家。是不是政府无能先？ 林郑月娥又说政府采购亦有困难， 透过多管齐下的措施是有的，供应会来的，所以不需要过分的恐慌焦虑。物流署已经接洽了在20个国家超过400个供应商。 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 点解而家香港惨到要咁样排队嚟去买口罩呢？翻屋企之后，我哋都有倾过想开口罩厂嘅，都会担心会唔会将小朋友嘅所有首期嘅钱啊输晒。 天知道我对不对？ 咁但系大家都觉得系好有意义。 年纪小。 揾物料好多唔同国家都揾过，试过俾泰国嘅公司呃啦，都损失咗差唔多40几万。当时觉得呢条路系咪行得啱？ 现时口罩一个难求，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请市民唔好担心。 全球我哋采购咧，我哋系唔系计几多钱，唔会吝啬。如果系买到嘅，我哋一定要就系快到翻嚟香港。 我系一个有五个小朋友嘅妈咪，咁有一日我个大女同我讲，间厂要搞到几时？个个礼拜六日都唔见咗两爹哋，真系觉得自己系对佢哋唔住咯。 我哋喺全球嘅采购咧，都唔系好成功。 口罩不足，有诊所已经被逼停诊，佢担心。 啲人冇理由唔翻工噶嘛，好谨慎咁去使用，我根本系叫你唔准戴，戴咗都要即系除翻。 有时个心理上会好唔 balance， 觉得想放弃口罩厂啦，咁但系有好多嘢唔系话你嗰刻要放弃就放弃，你要对公众交代，因为我哋上面其实排紧17万人。 无望是为谁争气？ 即系虽然我哋真系少咗好多时间陪佢，但系佢哋应该都会知道父母系为香港做紧一件好事。 市民對於政府在口罩供應方面的工作是有所不滿，但是請大家諒解，當時口罩的供應是非常非常短缺。我們會免費派發紅心抗疫口罩。 第一lot出售是6月30日，一有第三波的時候，那個 sales 就會即刻嘣升上去，即是人們好像突然間覺得可能要買多些守門口啊這樣。 本港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日已经有好多个唔同源头嘅个案，咁我哋都担心系一个社区嘅大爆发嘅。 总之每次一个疫情系一跳一跳咧，大家就会紧张问你几时出货，到我未啊？ 我哋有一个口罩嘅项目，资助设立本地口罩生产。 每个厂房或生产线最多可以获得几百万的资助， 资助20条本地生产线。 入晒纸申请大约1星期，我哋就已经收到个分定个配额已经敷晒啦。咁所以由开业到而家嘅每分每毫都系自己攞出嚟噶咯，投资咗差唔多500几600万嚟紧噶啦，个本嘅一半都未攞翻。虽然你话喂，你只不过 contribute 咗香港唔知几多分之几嘅口罩生产，但系我觉得帮得几多得几多。香港人系从来都唔靠人咯，唔系话真系坐喺度等边个嚟救。 政府部门星期三起实施特别嘅上班安排， 每个礼拜都有翻礼日咁嘅。 譬如有同事咪翻1、3、5，咁我就翻2、4咁。 小公务员都买外卖翻办公室度食， 一样啊。咁趨勢噶啦，依家 唔少企業都宣布員工可以在家工作，包括中大、成大、資訊科技界開始討論開會或者見客可以暫時用視像嘅形式。唔少學校推展網上教學，做到停課不停學。 政府早前宣布計劃俾冇病徵嘅緊密接觸者入住粉嶺輝明村。過百名市民堵塞輝明路， 當局放棄以輝明村作為檢疫設施。 下一站火炭，下一站。 我是陳太，咁我就係眾陽村嘅第一座嘅準住户。我應該係2013年開始申請公屋，咁7年到啦。 曾看過的那雨後長彩。 有传政府会征用火炭晋阳村做检疫中心， 目前呢是并冇任何未入伙的公共屋邨呢是在我们考虑之列。 最初冇想过晋阳村会成为的， 但是当一辉明苑冇咗嗰阵时候咧，我哋就开始惊啦。 林郑月娥话需要用到骏阳村作为检疫中心。 如果冇啊骏阳村咧，我哋目前系冇后备方案。 征用我哋嗰阵时候，第一个反应系唔信咯，因为冇谂过政府，冇谂过民生嘅问题。 香港 了 三年 头 是有屋 的，一条街咋，真系，其实我等新楼入边啲人惨。 骏阳村哪一个时间去腾出呢，真系视乎咧系疫情嗰个变化嘅， 系一个背叛嘅感觉。我哋已经收咗三次信，话俾我哋听延期、延期再延期。我哋其实系惊紧嘅，会唔会又反口呢，冇人敢去讲装修呢两个字，因为根本都唔知几时先可以有装修。 骏阳村嗰啲准住客，对呢班人嚟讲咧，呢个政府系一个大黑洞。总之就日日心惊胆跳。 我哋住西贡噶嘛，一间咧其实已经讲系40年嘅屋嚟嘅，因为佢哋啲水喉太旧啦，基本上每日咧出去街喉度攞十几桶嘅水，咁到冬天咧就仲要系煲水冲凉添。本来话四月入伙，我哋就谂住可以咧即系忍受埋落去，咁我哋就可以就嚟有新屋搬啦。 我记起那年春天，得我一个不知的欺骗。 因为呢个是一个好大的原动力嚟噶嘛，系咪？如果我哋上咗骏阳村嘅话咧，至少一样嘢，我仔仔可以有独立嘅房，咁唔使再喺瞓厅嗰度咯。其实咧，我哋而家交紧8000蚊嘅租嘅，我哋而家用紧嘅系我哋嘅装修嘅储备咯，可以有10几万嘅装修，已经用剩翻到得嗰几万蚊嘅咋。咁样拎出嚟，当然梗系肉赤啦，但系我哋冇得拣，我哋点都要住。 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 真系住到入去第一下，真系可能第一下，我哋就即刻冲起身。花洒呢样嘢对我哋嚟讲实在太耐冇接触啦，冲翻个15分钟嘅热水花洒浴先。 政府宣布将会喺7月底停止使用火炭骏阳村作为检疫中心。 嗰阵时开始个疫情有少缓和嗰阵时候咧，收到信话俾我哋听咧，会喺7、8月度咧就应该系会俾翻我哋。嗰阵时我哋都信噶，因为有白纸黑字啊嘛。 本港连续多日录得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骏阳村嗰度，据我所知，暂时可能都未必会归还。 到最后又再反复，又再俾6000蚊嚟啦。 嗰6000蚊纯粹一个心意嚟嘅啫，表达咗我哋一种，因为佢迟咗入去啦，我哋少少心意。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唉，又俾暗口费，即系话俾你听，嗱，冇出声啦，我俾6000蚊嚟，我哋而家又再褪你啦。4次嘅6000蚊加埋20000几，如果你俾我哋拣，我宁愿唔爱嗰20000几蚊，我宁愿要翻条锁匙。 我今日好高兴讲咧，我哋系可以提早交还骏阳村嘅第1至3座。 就算让世事再繁衍，会否不改变？ 我哋谂过啦。如果入咗伙第一嘅时间咧，可能约埋班街坊喺楼下度切烧猪咯，喺楼下相见，去贺一贺，我哋终于可以收楼啦。 我感激这年春天。花在开遍祝福相献，待那丘比特放出新一箭。 Ladies and gentlemen, like to welcome you aboard.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 completely fastened at all times during the flight. 各位乘客，我哋即将起飞，期待为你带来一次舒适愉快嘅旅程。多谢。 我叫阿 Jake， 而家35岁，响港龙航空服务咗11年。离职之前，我系个机长。 我是 Ada， 今年35岁，系阿 Jake 嘅太太，做咗空姐13年，都系喺港龙做嘅。我做空姐的原因其实都真的很简单的，因为由小到大的人就说啊，高高大大靓靓女女的嘛，去试一下空姐咯。入了行就反而觉得照顾到200-300个乘客都是很多挑战，即不是说一般人眼中只是拖住个夹化个靓装去旅行那么简单。 第一次真的自己起飞兜一个圈落翻嚟，好开心，好自由，好有飞翔嘅感觉，仲会觉得呢一份就系自己终身职业啦。 各位乘客，而家航机正经历不稳定嘅气流。 国泰航空。 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大幅裁员约8500人，国泰港龙航空即日停止营运。管理层话，疫情带嚟沉重打击，重组系迫不得已嘅决定。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 8:00公布咗港龙停止运作。當時我哋都仲心諗，大家都係有10多年嘅年資，咁公司應該唔會炒到我哋啩。 國泰港龍航空全數2000多名員工都會被裁走，港龍工會就對公司嘅決定表示遺憾。 我哋大概12點就收到個封解股信，我哋都估唔到佢係喐得緊，睇得嚟直接喐曬所有人。 每天追趕為資產一個家。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同国泰管理层会面3个多钟，工会主席黄思敏喺会后话，管理层无意听员工意见，感到失望。 收到解雇信嗰下，会觉得需唔需要咁无情啊？话晒我哋都做咗咁多年。 名牌或金书，该不该真？ 公司指令我哋寄翻所有嘅嘢翻去，工作证、制服、勘章、收货员都嗰一下。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完了，就是这样了，这样就完了10多年了，唏嘘咯。 国泰航空大裁员之后，留下的员工签新约，部分员工减薪幅度高达50%。 突然之间由收入又回到上下，去到现在要考虑一下，我过西隧好啊，定过红隧好呢？ 国泰大规模裁员，有人力资源顾问估计第四季失业率或者升到7%，而被裁员工短期内都好难找到工。 可能真的有些去了揸巴士啦。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开心的，由天跌了落地，但我们之前都是揸巴士啫。咁我们以前叫 Airbus 都是巴士的一种嚟嘅。 对我来讲，我反而会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想一下究竟我是想继续去飞啊，还是想发展自己其他的专长。 我们都有想过开一些的 YouTube channel 啦，关于飞行生活啦，或者关于真的揸飞机啦。公司的地震对公司来说是一个纯商业的决定。 国泰表示，机舱服务员签署新服务条件的期限不会延长。 我们就是在公司这一间飞机里面的乘客，遇到很剧烈的气流飞了出去个天出面。每一个人有他的能耐，跌下去的速度都会有不同。有些甚至在这个时候找到对翼飞得更高。下面究竟是海还是山还是地下，没人知道。我知道忐忑的旅途，说不定下面是一个软绵绵的一个云托翻起你呢。生命换希望。 各位乘客你好，感谢你的乘搭，希望好快可以再为你服务，祝你旅途愉快。 会更远会更光，我与你永远一起守望，会叹气会协方，更看到那处可心望。 我叫阿田啊，一路都喺香港住噶，咁但系因为疫情原因，我翻内地工作，而家留咗喺深圳已经10个月啦。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 我嗰间公司都算系比较大嘅跨国企业，做房地产服务咨询嘅。大概2015、2016年嚟深圳做嘢，咁就即日来回咯。 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 住喺沙田区，每日来回嘅时间大概3个钟头内，都频扑噶。每日咁样来回，仲要过关啦，逼地铁啦。 除非我有预知。 当年是你回内地公司可以出的条件是会相对高过在香港。那时候未结婚啦，后生啦，咁就想挑战一个更好的工作。翻工嘅为钱啦。 武汉爆发病毒性肺炎， 全国单日新增200多宗确诊个案。 武汉市早上10点开始，全市离开通道关闭。 那段时间我都仲在香港、深圳两边来回嘅。见到武汉封城是会惊嘅，因为觉得政府都判断呢件事好严重，需要去采取一个咁极端嘅手段。疫情会唔会爆发到一发不可收拾呢？ 而能带到可扭曲真相。 我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傻的，这么多个案为什么你中回你不怕死的？大家都会问哎呀够不够口罩啊，如果不是你回到内地用他的劣质口罩都会有问题的。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48宗确诊病例， 内地新增近900宗新型肺炎病例，累计75000多宗。 当时2月份回来最极端的手段，你要有一个绿色的行程码才可以入到那些公共地方。呢度采取嘅防疫措施咧，更多就系所谓出行码嘅管控啦。喺一啲发生爆发嘅住宅小区里边咧，佢哋系采取一个好极端嘅封闭措施，甚至会喺你个屋企门口装个 CCTV， 直接驳咗去街道办，由专人去睇住。 这末日理论像提我过得好。 试过有人是逃脱的，我们听过讲紧是半个钟头内就捉翻嗰个人翻去，他只为政府一个公告，我需要执行啲咁嘅嘢，咁就做咗啦。我是被监控嗰、那个，我梗系唔高兴啦，话你系唔信我定系点啊？ 留意到内地嘅疫情持续，我而家宣布，从内地入境嘅人士系需要强制接受检疫14天，2月8日凌晨生效。 继续翻内地做嘢呢个决定咧，当时唔觉得系错，完全冇谂过香港同内地会完全咁样中断，冇办法去往来啦。如果知道要封咁耐咧，可能会留喺香港。 本港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5日零确，本港连续14日，连续第23日冇新增本地病例。 翻咗嚟深圳呢10个月嘅时间，中间咧香港嘅疫情系有平复过，嗰阵时系希望过可以通翻关，点解又会再重新爆发？咁呢个系好鬼令人气愤嘅。 为何明天今天都不可多见面？ 就是一个孤儿仔啊，10个月的时间始终都不是短啊。全宇宙停顿上要。讲真的，我认识太太到现在，我未试过这么长时间是没有见面的。要离婚要分居都是2年时间，现在我被迫要跟太太分居接近1年，生日啦，结婚纪念日啦，都完全是错过了。那些时间里面会觉得特别想念家人。 多部大型旅游巴要求特区政府落实健康码，早日恢复通关。 大家都等了很久，几时可以开翻呢个户型健康码？开翻 同其他地方商讨通关。 我都好想为呢件事设一个期限。政府搞成咁，我翻嚟嘅时间会唔会系更加遥遥无期咧？ 特区政府决定推出回港易嘅计划，身处广东省同澳门嘅香港居民咧，符合指定条件就可以豁免14天嘅检疫。 而家个情况系翻咗香港之后，我如果要再继续翻内地做嘢，内地系需要隔离我14日噶嘛。如果唔考虑经济环境，咁我即刻辞职。但系系咪真系可以抛开一切就即刻翻嚟咧？如果再出现疫症，我可能又学精了，工作和生活集中在一个地点会好一点。家庭重心都在香港，那自然要作出选择。 谁和谁分开见人近日在外等，间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可中分。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13日，不是很介意。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话，不介意他人常说深圳 GDP 已超越香港。 我就不是很介意啲人成日话咧，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已经爬咗你头咯，咁因为毕竟佢人口啊、土地啊各方面是比我哋丰富一啲嘅。但未来的发展，我真的希望中央会继续俾深圳特区有一啲先行先试的突破性创新的政策，令到香港同深圳的合作咧，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台阶里面进行。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好多人都有自己嘅偶像，可能系明星、运动员又或者作家。到底偶像崇拜反映出咩嘅心理特质呢？今个星期心理心理有个谜，由一个故事开始剖析偶像心理学。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节日呈现柏林爱乐徐夕音乐会。 2019年是指挥佩特年科首次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举行徐夕音乐会，他还邀请到独唱家丹露演绎多首百老汇经典金曲添。 演艺盛会柏林爱乐徐夕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蓝图 2.0 提出超过100项的措施，我希望措施能够俾市民感受到智慧城市为生活带来的便利。 政府公布智慧城市蓝图 2.0， 措施涵盖出行、生活、环境等范畴，市民可以点受惠呢？新冠疫情肆虐，创科又有乜嘢方法帮助应对疫情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返嚟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喺聖誕節嘅朝早咧，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而家外面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係86%嘅。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大致多雲啦，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同埋薄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係去到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啊，清勁嘅偏東風。展望聖誕節假期至到下個禮拜初，日間和暖。下个 个星期三会显著是转冷的，除夕和元旦的气温就会落到去八度左右，再一个的警告就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刚才过去半个小时都跟大家回顾了一些不同香港人在疫情之下的经历，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在今年过了一个很不平凡的2020年。我们继续透过他们的故事跟大家回顾这一年怎样走过2020。 点啊！你呢排 姑姐好挂住你啊，热唔热啊？喂，辣嘴喎啲嘢，你小心喎、啊。有啲咩叫呢个姨姨做啦？伯伯好挂住你啊，阿叔好挂住你啊。 我们也许有些心声不便讲。 我是 Tracy， 我爸爸在老人院，我已经半年冇见过佢啦。我同我爸爸都是小老萎缩。爸爸入院石两个月就爆疫情了。 本港再多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 本港新增42宗新型， 所有公立医院即日起全面暂停探访安排。 老人院呢就尽量都是避免就是被人探病啦。 我那时候没想过这么大镬的嘛，还想着哎都好的为他们健康。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 今个月再迎来新一波 安老院舍亦首次出现确诊个案， 有确诊个案的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暂时停止所有探访， 而家暂时都未能向预测疫情会去到几时。 初初的时候很有热情，一个礼拜都去到一次，我要预个半钟头，因为我行路又慢，有时买叉烧啊，买生果，我爸爸喜欢吃西瓜，门口那些姐姐拿入去咯。初初有挥手，其实这么远真的望不到，所以挥都没挥。 元朗护老院的女院友源头未明， 原本部分安老院打算在中秋假期期间安排特别探访，但是有关个案出现之后已经立即叫停。 少少气馁啊，是不是真的要日日去见呢？我望到他了，他望不到我的。多于街道里更孤，爸爸是报喜不报忧，他的身体状况我是不是那么清楚，只可以经我爸爸把口。他说唉，冇办法啦，落唔到街做运动。 假期琴日开始，多个地方人头涌涌。 六十几日冇咗佢， 其实屈喺个屋企入边真系唔健康嘅，讲真。 破例一次咯。 我哋喺出边个心理健康，个个都有缺失啦，何况喺老人院入边。 港泰护老中心就是1302啦、1307啦、1316啦、1323。 九龙城洪涛老人院就有一个冇病征的院友确诊， 全部院友及职员需要撤离。 我的电话咧24小时开住，来电显示是老人院啦，我就个人癫癫地啊。 穿着保护衣的人员下午接送最少20多人。 好担心有一天会听到我爸爸住的老人院杀到埋去啦，半夜要撤离。我是不是半夜要出去？我出去是不是见到他呢？帮不帮到他呢？共进万凡 共怀念消失那睇个势咧，就似系第四波开始啦。 唔少嘅病人咧，系一嚟嘅时候个病情已经非常之严重，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波嘅病毒系一个即系危险嘅病毒株嚟嘅。 呢个月真系冇去，都系想自己保护翻自己。我唔可以咁论尽咯，我先可以买嘢食俾佢。 如果唔系有必须嘅事咧，系要留在家中，而喺家中咧，亦都系需要减少聚集。冬至啦、圣诞啦、新年个可能好苛刻。但是为了自己和家人需要是忍耐。 最后一次探他就已经是11月9号。我爸爸那天生日，那我买了两个小菜，买了杯西瓜给他和耐一点，得闲又望下他。以前就年年找埋 Uncle Auntie 去吃饭，今年只可以心里面跟他说生日快乐。 疫情七月爆发以来，确诊死亡个案几乎全部是长者。 当一名患者死亡是港泰护老中心。 住在安老院舍，死亡率亦都较冇住院舍的高。 很早至今最少有四名院友离世。 珍惜我是会的，我从来都有珍惜的。只不过没有想过最后。现在就会 想到可能这个电话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把声。门牌下老少平安，即使可贴多十年，仍能共进晚饭，天自知尚有几多汤。 我是马仲仪，是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的会长，亦都是公立医院里面的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 医管局员工阵线大比数通过罢工议案。 我想不是只作为一个医生的，甚至参与罢工的同事其实都是不想的。我们其实是想达到一个目的，给一个压力政府去处理关口问题。 我们在这里宣布医护界罢工正式开始。 任何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威逼特区政府都不会得逞。 其实同事就算去参与罢工，他们都是很眷顾的病人。有些深切治疗部的人手比较紧绝的，有些同事虽然都是继续参与罢工，但他自己回去通宵加。我觉得是正反两面都是难以或者一面倒。其实所有人都是为了病人的，大家都希望去处理个疫情。但是从哪个角度呢？从高一个层次的角度去影响个政策，还是单对单地在个疫情下工作呢？两者都是有不同的支持者的。 新型肺炎单日个案再创新高， 多间安老院舍都有院友确诊。 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今日启用。 今次第三、第四波都真系比较难挨的，因为第一病人都比较多啦，开设嚟处理病人嘅设施开始越来越多啦，个战线越来越多啦。第三波嘅时候，好多长者染病啦，安老院嘅爆发啦。有时我都会好似香港市民一样去留意一啲媒体就报道一啲家人诉说嘅故事，见到好多长者离世啊，我都系一样听得好唔开心啦。 一名有长期病患嘅90岁女病人喺东区医院 再多一名74岁男患者死亡。 尤其是因为我本身自己做内科，亦都参与医院嘅工作。一讲到呢个感染控制，即系好似铁板一块嘅时候呢，我都觉得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今时今日我们都很顾及人最后一段时候，但如果都不好彩，你那个病人是新冠肺炎的病人，所有东西都没了，连最简单真是家人在旁边陪伴都不可以了，就是不是好像很无情啊这样呢？但有时候我又跳出来给一个科学一点的角度去想啊，我觉得两边有个挣扎在这里。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院舍要尽量避免俾人探访。 另一样嘢就系我自己有经常去安老院工作啦，见到呢半年至九个月安老院舍长者个孤独同埋佢哋生活个水准，因为呢个疫情骤降， 行又唔安，企又唔落。瞓又瞓唔着。 协会发现，自从疫情进入第三同埋第四波之后，求助个案越嚟越多倾向于情绪同埋心理问题，长者有自杀念头或者风险嘅求助个案就上升咗一半。 有啲譬如佢平常都好靠屋企人带啲佢哋喜欢嘅食物，或者望到佢哋熟悉嘅面孔，为佢哋先食多啲嘅，胃口差咗好多啦，有啦。有啲就好似冇乜嘢，但係因为好耐冇见，唔记得佢啲仔女，咁我觉得係有好多愧疚啦。 新增个案全部同酒店度假群组有关。 群组成为疫情以嚟最大感染群组。 即係自己都作为一个年轻人，每一次你哋又去 vacation， 你哋又去各样嘅社交活动，又搞到爆发啦。但係受嘅又系呢班老人家，你觉得你冇得去健身室，冇得去跳舞，好惨咩？人哋连开放返俾屋企人探都冇，虽然我头先我讲啲都唔系好积极参与，但我都系一个年龄层嘅人啦。 本港已经连续21日未有出现本地个案， 连续22日冇出现本土感染。 我系好反感大家咧去麻木相信疫情嘅高低咧，就俾你一个安全嘅感觉。你唔好諗住当你有十日冇確診，咁你就好安心去除口罩跳舞同埋开百人聚会先得㗎。我觉得 keep 住都全世界都有疫情，咁你就应该 keep 住过一啲清简嘅生活。从头用掉我多在的信仰。其实医护人都好担心染病嘢俾其他同事，因为一个同事染病，三个同事隔离，个服务就少咗一大截㗎啦。 我觉得都几大嘅个担子，系咪心理负担俾自己咯？ 医管局话负压病房使用率去到74%，形容已经系爆满。 我都有一年冇入戏院，我都应该有一年冇食过自助餐。我又唔用绷紧，我会觉得好似修行咁。我嘅专科好难唔睇社会嘅情况啊，资源嗰样嘢，因为我都系一啲老人家，你就系睇嗰几粒药咁冇意思。可能你开头嘅时候只系每一个步骤做得好，你会觉得只有相当嘅成就感。但系去到呢个阶段，你对于个医疗体系里面嘅所有问题知道多咗啦。 唔作出针对性嘅预防措施咧，几万人会出事。 安排咁宽松，成效系会打咗个好大嘅折扣。 你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个情况。 但系一啲政策上嘅误差造成嘅影响，远远盖过你个人嘅努力，其实都有好相当嘅无力感喺度。今时今日你是一个医术很高明，但是如果个市民有不少社会或者生活的问题，而你完全忽视，我不相信有市民是会满意咯。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 都已经冇聚会啦。因为我有小朋友啦，咁其实都减少咗聚会同外出。 我都系买外卖啫嘛，惯咗啦已经。即系呢段时间咁过咗，等可能冇晒疫情啦，唔需要戴口罩啦，个个可以开心心出嚟啦，咁先出嚟咯。啱唔啱？ 家庭十几人噶，不过而家唔做啦，惊啊嘛，费事又去检疫，啊成堆去检疫咪好惨，系咪先？不如喺屋企啦。 其实好多市民我都觉得他们是为这个疫情付出了很多，都想多谢咯。所以我看到有时有些长者都很乖，有些长者说我不要出街很久了，就是为时我染病啊。有些年轻人你又见他们在街派口罩啊，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是你总能为我抚平心痛，谁凭你这么英勇。 戴住块玻璃，亲手再摸下佢，揽下佢都唔得。想去耳尖边同佢讲嘢，咩都唔得。 我叫 Cherry， 我爸爸86岁，由2017年开始咧就住喺屯门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我爸爸喺7月底发烧入院，就确诊咗新冠肺炎。在8月5日就离开世界了。 我是 Emily， 是 Cherry 二生。我很挂住我公公，经常都会跟他吃饭，跟他倾偈，我都很锡他，很挂住他。只想触碰你 那视线，旋律轻轻。卫生防护中心话，院舍应该谢绝探访，员工亦都应该尽量分工。 7月19日星期日嚟，最后一次去探佢，佢可以行出嚟院舍门口，咁都仲口精灵啊，咁我哋又倾下偈。 再有院舍可能出现爆发，屯门新墟康和护老院有一名员工受感染。 佢喺即系一个病区工作啦，嗰度大概有18人到啦，其中都有一位初步确诊嘅。 7月24日咧收工咧，我爸话翻俾我听，咁我哋都觉得惊啊，睇下点样。 未啊，我哋未使去隔离而家，因为我哋隔多一条路啊。 对面房嘅政府又未同佢撤离，我哋以为谂住系咪都真系冇乜接触噶？ 呢度未收到通知啊，可能听朝早先进行啊。 可唔可以我爸讲，再讲翻俾我听？原来呢个员工咧系派药派晒俾所有老人家嘅。 我公系日日都要食药噶嘛，咁我就知道大件事啦。 得啦，我会打钱噶啦，吓、啊。 屯门康和老人院再多6个院友同埋2个工作人员确诊，另外仲有13个人初步确诊。 我哋再详细问翻嗰个照顾员咧，其实佢都有去其他楼层啦，同埋隔离区咧去替驾嘅。咁变咗咧，我哋觉得而家嘅情况咧，就有需要可能成间院舍嘅老人家就要搬离。 我爸爸呢啲就执好晒啲行李， 仲未有声嘅， 就揽住晒一袋二袋咧，唔敢瞓晏觉。因为他要 stand by 啊， 啲职工又少，煮饭都冇人煮，连冲凉都冇冲啊。 去到29日系漏咗安眠药俾佢， 不负责任啊！琴晚唔派药啊，我而家先瞓觉啊， 我爸爸捱了整晚通宵，去到第二朝七点几他才可以睡觉。 你不要又输晒脾气啦。 12点钟他就证实他发烧，就送他入院。之后我都没有再理会老人院有没有撤离了，我只是继续听新闻，我就听到康和继续有人死，继续有人确诊。 不用担心的，我贱命一条。 屯门新墟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再多三个院友确诊， 院舍疫情持续，屯门康和护老中心多13宗确诊，至今21位院友同3名照顾员感染。 在医院第日话俾我哋听确诊，仲要系高，浓度系高。 嗰日听到佢确诊，医生话佢个肺唔好，我哋好彷徨。我想住去买啲嘢俾佢食，食唔食到都好。我想佢知道我喺度，有人陪住佢。 爸爸，我咧就攞咗啲嘢食嚟俾姑娘交俾你，有个肥差饭人哋。 我只可以打电话同佢讲，佢嗰日都仲听到电话。 啲车厘子洗咗。 佢好开心啊！佢话俾我听食咗半盒饭，食咗两粒车厘子。佢嗰日都知道。 你记得啊，要慢慢食，唔好逐亲啊，唔系一咳啊麻烦啊，知唔知啊？从此讲一声晚 安，还需苦苦挣扎。第二日就基本上已经系有啲昏迷嘅状态。我仲记得医生话佢用个手拨开嗰条即系吸氧嗰条喉，医生话到要绑上只手。我真的心好痛。 港大医学院分析，年纪越大发病死亡率是几何级数上升，70岁或以上人士的感染率和发病死亡率比其他人高三倍。 8月5号医生呢又说他的状态又稳定一点，那我们又继续想着约他视频，就约了3点半的，姑娘都预备好，谁知我想三点十分到，姑娘说突然间走过就见她没了呼吸。 她就是一位86岁的伯伯。 伯伯不是一个岁数。 3153。 不是一个号码。 亦都是不幸离世。 她是我们的核心来的。 重新讲一声晚安。我真的很后悔。我还信他们是专业的，不会这样不理啲老人家。 小发梦都会梦见佢，醒咗就觉得唔想，即系好想再瞓翻，再发翻见到佢，见到佢平时好中意食嘅嘢吓，就谂翻起，以前会即刻见到佢会想买俾佢食，但系而家冇咯，系啦，买俾唔到佢咯。 成日都叫我哋，日日都叫我唔好担心噶。佢虽然一边有肾咧，等到个心都烦晒。佢喺医院啊，仲有啲咁样嘅录音俾人哋。 多谢你关心。我唔系确诊，不过都系俾我独入病房我住，又有医生嚟跟进，又即系有专人打嚟，啊，即系冷漠嗰啲咧喺度。 你听唔听到佢好傻猪？佢唔知自己中招。即係自己喺個病房，人哋關心佢，佢都依然係帶住好感恩、好感恩。又換時開心一 點，不必掛念我。感謝大家關心，願主保守你哋各位平安。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如果想哭，可事事對家不滿座，說個笑話。 刚刚听过咧，系有一个新冠病毒嘅死者家属咧 ，Cherry 爸爸嘅故事。提到屯门康和护老中心嘅黄金分院，我哋都有向院方咧查询翻当时嘅情况噶。

旅游乐园成员继续紧守岗位，同大家耳朵分享世界不同地方的所见所闻。 今个星期六 Boxing Day 下午4点至6点，榴莲、 欧海星、仙奴 齐齐整整坐定定在一台直播室，送走20，迎接21旅游回顾。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除了疫情肆虐，其实在今年整个香港社会的政治环境都有不少是受到香港人关注的事。大家可能一想到都想起，譬如在一些立法会里面的一些的事件，一些画面都在脑里面出现。还有国安法，港区国安法的出现，在不同的范畴，好像在教育、传媒方面，还有上年的反修例运动，引起一些不少的余波都是今年继续出现的。嚟緊嘅呢個小時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咧以聲音檔案嘅形式咧，去為大家咧回顧2020年嘅香港政治。 2020政治絕不平靜。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第11次会议， 立法会再举行特别会议，但仍然未成功。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第16次会议，仍然未选出政府主席。 议事堂内，建制泛民继续争持。 你要讲你咪讲啦，你要点样用你嘅时间咪用时间啦。 郭荣亨议员，你喺度浪费紧我哋香港市民嘅时间。 讲到明就系我系宽松处理嘅，我唔相信将佢限为1分钟、2分钟呢个系好嘅处理方法。 几时系会处理进入选举程序咧？ 尽快咯， 但系公道自在人心啦。你点样主持会议啊？呢、這个世界上冇人咁样噶嘛，真系要揽炒啊！而家真系要。 两办罕有发稿批评。 国务院港澳办出新闻稿，不点名批评主持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采用卑劣的手法瘫痪立法机关，形容是政治揽炒，亦都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就点名批评郭荣亨以及部分议员严重干扰立法会内部正常运作。 议会以外的说三道四的声明谴责，绝对不会有半点是影响到我如何继续主持这个会。 还返个主席位给李慧琼处理这几封信吧，你不要再霸住主席台，你不要再霸住内会，你不要再瘫痪立法会，你不要再瘫痪香港两场上。 如果你是想做任何事去恐吓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悭点，今天会议结束。 中聯辦譴責主持立法會內會選舉的郭榮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記者會說，兩辦發表意見不存在干預。 郭榮亨作為主持人，亦都有其他議員的配合，一直地阻撓，產生的嚴重後果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中央對於香港的事務關心或者是擔心，這個是理所當然，所以何來干預？我們有部分的立法會議員走到去外國，要求外國的政府要制裁香港，我認為這些才是赤裸裸的干預。 我是根據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有權是去召開這次會議，如果你认为冇权嘅话，你可以去挑战我，我仍然系主席，直到选到主席为止。 李慧琼，你啲系咩会啊？你觉得你而家主持到呢个会议吗？不知所为。你要跟议事规则做，就开到会；你唔跟议事规则做，夹硬嚟，同上年逃犯条例嘅时候，半点教训又冇吸取到，咪夹硬嚟咯。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决定采纳法律意见的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的权力。 我决定采纳大律师提供的可行方案，指定由陈建波议员去主持内会主席选举。 建制立院可耻！ 建制立院可耻！ 现在开会，任何人阻碍会议或者冲击保安都是违法。陈淑庄议员，我认为你行为极不端，请你离开会场。 许智峰议员，你行为极不端的，我请你离开。 请各位议员不要挣扎，你现在伤害了保安，请你自动行出去。郭家麒、杨岳桥、胡志伟、谭文豪、黄碧云议员，请你们离开会室。我们进入投票程序。 一号， 大家看到李慧琼议员是得到40票的，我宣布李慧琼议员是当选2019-19年度内会的内务委员会主席。多谢啦，我现在宣布会议结束。 最后一次立法会会议就即将结束。该四年立法会和香港社会是一起经历了几许风雨，既有色彩但亦都有火花。我也希望来届立法会议员能够互相包容，理性沟通，珍惜议会的职能。我现在宣布休会。 立法会换届，民主派初选。 由民主派举办的立法会选举初选，入夜后有协助投票的服务站仍然见到人龙。 在今次民主派的初选的公民投票是超过600,000这个数字。这次是另一次由香港市民一起创造的一次奇迹。我希望当权者是很慎重去看这件事。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指，组织、策划和参与初选活动可能会违反港区国安法。 16名在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举行联合记者会，指抗争派已成主流，并且促请整个民主阵营立场一致。 我们是反对国安法的，仍然今天是暴政当道，魔警横行的话，我相信我们是无论什么内容都是会否决这个财政预算案的。 我们亦都会继续提倡议会滥炒的路线，是迫使政府是向人民低头。 我都是严正呼吁北京政府是悬崖勒马，因为根本上国安法的通过就是促成国际是去围堵中国最大的主因。 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听日结束，12个民主派参选人率先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包括陈奥辉、黄之锋、刘永康、何桂南、公民党四名成员。 押后选举史无前例， 押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遏止疫情，为了公共安全和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并同时能够确保选举是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决定是必须的，完全没有政治的考虑。我每日只是看疫情而已，我都没有时间看个选情，并没有考虑到任何的政治的因素。 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第六届的立法会会继续运作，任期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估计不会出现民主派总辞和杯葛， 全部自动过档，咁就有意思啦。他们应该会议会接受的，怎会不接受啊？我真的在这里真的呼吁苦口婆心啊，回去做好一点，重新做人啦。 咁我们不可以随意咁去掹走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身份噶嘛，因为那样已经做完了。他找不到资格他入场再选，不是等于他今天就不可以继续做立法会嘛。 民主党的林卓廷说，民主派要思考留低或者离开议会之后的角色。 如果我们离开了立法会的话，有市民也都是担心会不会保皇党就会将很多的恶法提上来，长驱直进，是毫无反对声音底下就会通过。 不应该接受中共的委任的。 有两个议员说倾向离开议会，包括议会阵线的朱海迪和人民力量的陈志全。 我是再没有民意的授权去继续留在议会，所以我觉得是应该集体杯葛。对一些倾向留的议员去比较忠告，我希望大家真的真的可以尽力去阻挡。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留下的价值是这样的话， 决定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留的民调结果公布， 支持和反对留任的受访者都分别不过半数。 我相信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好，大家不一定会是很乐意接受的情况。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宣布，由于未能过门槛，决定作出政治判断，15名民主派议员留任。 为什么觉得留是比这个的是离开是有个意义呢？就希望都尽我们的能力去阻止拖慢政府将那个恶法是长驱直进，迫使政府是要尽快重启的选举。 施政报告押后，立法会十月会期开始。 有什么规程问题？ 点算法定人数？ 阿清，点算法定人数？ 点算法定人数？ 我觉得现在不够会议法定人数，你点一点？ 议会延任，争持继续。 全朝钟声响了15分钟，议会内还未有足够法定人数，我宣布休会。 我希望议员尽量留在会议厅，精神留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是要躯体留在会议厅，我们才能够有法定人数。 多间传媒报道，人大常委会会议有机会加插议程，讨论有关议员阻挠立法会会议的问题。正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目前没有相关资料，但批评部分议员在议会的表现。 攬炒派的议员仍然滥用议事规则，打钟点人数，不断在拖延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 所以有人说是因为近日我们见到拉布太离谱，这个不是事实来的。因为这么重要的事，行政长官要提请交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为此特别开会来到处理，大家都可以想象不是一个三朝两日可以做到的。 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 到最后是会被政权褫夺我们的资格的话，只有光荣，绝无后悔。 在早前是经过选举主任依法认定他们是不拥护不效忠，但又坐回在立法会那里，那就好像不合逻辑，亦都有些是自相矛盾，亦都不符合政治的伦理。 我们觉得这个做法是极其荒谬，一国两制到今日就正式宣布死亡。我们民主派的朋友决定和我们所有的被 DQ 的同事齐上齐落，我们集体总辞。 齐上齐落。他们是不是愿意立法会没有了他们的声音呢？我不相信十几位集体请辞的议员真的离开了议会之后，香港面对是一个橡皮图章的立法会是不可能。政策的建议啊，拨款的申请都不是一面倒得到立法会建制派的支持。 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致辞。张晓明说，要尊重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因为他是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本源，同时亦都要爱国。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啱啱听过咧，就系喺千禧年代呢一度啦，我哋做嘅一个嘅声音档案形式，同大家回顾2020年。咁头先听过过去半小时咧，就系有关于喺立法会入边嘅一啲情况啦，见到一啲嘅争议嘅情况，亦都有唔同嘅声音啦，可能都令到大家谂翻起咧过去一年立法会入边嘅啲声音啊。头先亦都预告过，除咗喺讲紧立法会一啲嘅政治嘅声音之外咧，之后一半个小时咧就会同大家咧回顾下譬如喺国安法之下啲相关嘅。 事情啦，喺教育范畴啦、传媒范畴啦，大家有冇又留意到一啲嘅情况？咁仲有咧，就喺上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都有一啲嘅余波继续喺今年咧继续出现嘅。嚟紧半个小时咧，就会同大家回顾，够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天气嘅情况。例如今朝早咧一早出门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啦。外面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咧系81%嘅，咁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啦。日间短暂嘅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嘅。咁啊展望咧系圣诞节假期咧，至到下周初日下周日间咧系和暖嘅。我哋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艾加海瑞被称为以色列最会讲故事的男人，咁大家对以色列有啲咩印象？是命运多舛的犹太人，定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偏偏这个以色列作家的故事，却是近乎童话式的异想天开，仲有复制不来又挥之不去的幽默感。作者曾经提到，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在集中营那阵对自己许过愿望，如果最终真的能够幸存下来，余生入面他都要每7年换一种事业，从此以后他想要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我想我都有一样的愿望，所以我写小说。 在《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里面，海瑞为台湾版写了一个序，里面说他第一次写小说是在19岁那年， 当时他在以色列一处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服役，日日数着日子等待兵役结束，就在一个地底深处而且没有窗的电脑室里面，独自值班的他写了他人生第一个短篇故事。写完之后他很急切地要人看看，14个钟头之后来换班的人来到，海瑞请对方望一望，只是换来一句不可能，滚。于是他带着印刷的稿来找他哥哥，哥哥拉着同样一脸睡意的狗，边走边读他的故事。读完之后大赞故事震撼人心，还问海瑞有没有备份，他说有，之后哥哥就弯低腰用他份稿铲起狗屎。 海瑞说这件事令他知道，那张沾了狗屎的纸只是管道，真正重要的是他可以将感受通过管道传送到其他人的心里面，而写作亦都令他可以活着挨到退伍。他说 文学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让你绕路通过。 对我来讲，阅读故事是为了累积经验，令我可以安然无恙地冒险，预知体验那些难以承受的喜怒哀乐，等日后在面对人生真实困难的时候可以强壮少少。我想文学其中一个伟大的地方，是令写作者和阅读者都能够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作者艾嘉海瑞，由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平安夜突击巡查多区的食肆、酒吧和派对房间。铜锣湾洛克道一间派对房间有多人聚集消遣，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被检控，7名顾客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另外，警方搜查红磡文裕街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正是营业的派对房间，检获12支烈酒，拘捕处所负责人。房间内12人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同埋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亦在尖沙咀发现一间食肆餐台之间少于1.5米距离，同埋未有设隔板。另外一间食肆怀疑是无牌食肆，将会检控两间食肆的负责人。警方表示，今年头10个月裸聊勒索和网上情缘骗案较去年同期急增，分别上升近3倍和50%。

今年年初两办人事变动。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免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职务，任命骆慧玲为中联办主任。 国务院公布免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接替。 上任半个月的中联办主任骆慧玲在人民日报撰文，支持建立和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并且强化执法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出席会议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 出来打，出来打。 政府夜晚11点刊宪公布港区国安法即时生效，而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各级法院指定法官负责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无罪推定，一事不二审，亦都不具追诉力。驻港国安公署将会负起监督、指导、协调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常委罗冠聪、敖卓轩和成员周庭分别在社交网站宣布退出香港众志。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阵线和学生动员亦都宣布停止香港的运作。 这一次的立法为完善香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制度踏出历史性的一步。港区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从乱到治的转机，特区政府将会竭尽所能、履职尽责，负起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主体责任。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的升旗仪式在金紫荆广场这个举行。 民阵发起七一游行，反对港区国安法被警方反对，不过下午1点前仍然有大批市民聚集在铜锣湾，警方举蓝旗，但人群未有散去。 唯一出路， 你们一定要喊紧口号，有警员触犯港区国安法，警方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上述罪行。 超过300人被捕，当中9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一架插住光复香港旗的电单车在湾仔柯步连道近谢飞道驶向警察的防线。 控方根据港区国安法控告他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 政府指出，呢句口号喺今时今日系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嘅法律地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嘅含义。 请嚟由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伟珠。政府寻日就提过啦，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口号喺今时今日系有港独同颠覆政权嘅含义嘅。你点睇政府呢个解读？ 光复嘅意思咧，即系个地方本来系你嘅，啊，俾人攞咗去。然之後你打翻轉頭，咁個主權又唔係你嘅，個管轄權又唔係你嘅，你何以光復呢？係咪你有一個做法或者諗法或者一個運動，話我要推翻你呢？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舉行揭幕儀式，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中聯辦主任骆慧宁支持嘅時候批評別有用心嘅反中亂港分子。污名攻击公署，企图令到市民恐慌。 在香港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他是香港安全的使者，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学生动员社交专业表示，战招责任钟汉林晚上近九点在元朗被捕。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 冇得担心嘅，主导联咪食咯。 行动中仲有另外3人被捕，包括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 系对我嚟讲， 參與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當中，能夠是成為爭取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的一份子，我是無悔。 警方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一個組織涉嫌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有傳媒高層懷疑利用外國戶口支持組織運作， 他們的目的呢是用一些宣傳和一些很積極的參與，是要求外國或者是一些國際組織呢是制裁香港或者是封鎖香港這樣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中國政府對香港人採取壓迫行動。 Their freedom's been taken away, their rights have been taken away, and with it goes Hong Kong. 特朗普話：佢亦都已經簽署行政命令，取消對香港嘅貿易優惠待遇，意味華府將香港同中國內地同等看待。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強調：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 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一國主權，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必要之举。 美国财政部在官网公布的制裁名单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邓炳强、郑若骅、李家超，都包括港澳办夏宝龙、张晓明。蓬佩奥说他们担任领导人或任职的单位涉及威胁香港和平、安全、稳定与自治的行为和政策。 特区政府严厉批评美国实施所谓制裁，形容为无耻和卑劣， 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地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我和相关的同事会继续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制裁对他没有影响。 我又没有任何资产去那边的洞，我又不会去美国。我觉得这个一场闹剧来的，你完全影响不到我。你即是比如说不让我吃饭好过啦，是吧？那我一样照吃饭的，不好意思，就这样的。 反修例风暴余波未了。 今天是6.12冲突一周年，网上有人号召夜晚在多区聚集表达诉求。 警方今年因为限聚令首次禁止支联会举行六四晚会， 目的在于威吓香港人，打压香港人的表达权利。我们支联会会在下一年继续呼吁市民在6月4日出来燃点烛光。 事后多人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我参与暴动，721暴动。 一名警员向林卓廷说，指他在去年721元朗站袭击事件中涉嫌参与暴动。 哇，真的荒谬到这样啊！香港现在721这么离谱的事，可以将一个受害人屈做被告。 刑事部高级警司陈天柱表示，13名被捕人的行为符合罪行元素。 当时元朗这一段时间的对峙，其实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他在 Facebook 出了几次 post， 拿了几次政治红利，这些实情呢是跟他是不是现场的行为呢是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不单止不承认在721的事件，在过去一年的警暴，他们而且是要是非颠倒，历史篡改。 我们警方呢并无意是去是改写历史的，因为历史呢是自有公论。咁我都认为呢，我们警务人员呢是应该是集中呢就是在那个是事实和证据，对一些不必要的评论呢亦都是不需要去讲。 十二港人中国海域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多方的消息报道，快艇上面有12名香港年轻人，当时正前往台湾。 其中一名被捕人士邓启贤需要长期服药，佢妈妈声泪俱下，话每日都瞓唔到，个仔生死未卜。 而家生死都未知。 其中一个个案是被捕人士李子健，他妈妈说不会相信官派律师。 那我觉得他是真的在耍我们，说真的那句。那我自己找个律师，为什么我要官派的律师呢？我是不信，一点都不会信任官派的律师咯。 我希望大家要认清楚这件事件的本质。有十二位香港的居民是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所以是被內地的執法機構是拘留的，咁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法，亦都係依內地法啦，當然嚟到處理咧係非常之恰當。 十二個被關押內地的港人家屬要求入境處協助他哋去到深圳旁聽審訊。 我哋已經不知今夕為何年啦，少咗個人喺屋企。我哋嘅心都好落寞，我係十分之想北上聽審嘅。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公布，就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嘅鄧啟賢同喬影如，以及涉嫌偷越邊境罪嘅鄭子豪、嚴文謙、張銘宇、張俊富、黃偉賢、李子賢、李宇軒同郭子麟等八個人依法向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提出公訴。至於另外兩名未成年嘅嫌疑人黃林福同廖子文，鹽田檢察院就話會擇日舉行不公開聽證，並依法作出決定。 文憑市歷史科試題掀起風波。 文憑市歷史科有關上世紀初日本對中國影響的必答題，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和以考生所知回答是否同意並解釋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局長楊潤雄說要求考評局取消這條試題。 這條題目本身是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答案其實只有弊而不會有任何的利， 其實是對我們不利。譬如我自認我答得幾好的，沒有其他時間是去答第三和第四條， 但又取消了，即是很不公平，會難了去到即係知道自己大咩貴。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話：題目的字眼或者令人覺得不舒服，但局方的決定是粗暴和魯莽。 咁你都可以得出很多很多思想禁區。你以後在我哋嘅考試裏頭點樣出題目呢？我哋以後咧就可能會導致到考出卷嘅人唔敢再有一啲即係高難度嘅一啲嘅文法。咁我哋老師點教呢？我哋學生點學呢？ 是令人非常之遺憾，今次事件是一個專業失誤的事件，不是一個有人又是無限扯得很遠的話一個政治干預教育的事件。 教育局指宣揚港獨，教師被取消註冊。 教育局以嚴重專業失德為由取消一名教師註冊，說那名教師在設計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和工作紙有計劃地散播港獨訊息。 這個照我所知呢，以前的政府是未做過，可能是以前是比較避難，我們是不會容許港獨這個工作是會繼續做下去，來到去抽出在教育界裏面的害群之馬。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蕭淑芬解釋，有關教師設計的校本教案、教材和工作紙都以港獨做主題。 教案顯示教師會用50分鐘的時間有計劃地由社團條例帶出香港民族黨，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在播放關於民族黨政綱的時候，如果同學亦都贊成呢項政綱嘅，可以請學生舉手示意。 佢並唔係宣揚港獨，佢只不過係即係呢個作為例子嚟去做。教育局如果佢認真去睇嘅話咧，佢唔應該得出一個咁嘅結論嘅。 嗰間小學嘅校管會得出嚟嘅報告係講明老師係冇宣揚港獨，而去到我哋嘅教育局，可以將嗰個結果完全180度一個大轉變咧？咁如果唔係政治凌駕一切，唔係文革式嘅批鬥，係乜嘢？ 施政报告宣布改革通识科， 高中通识教育科的争议在社会从未停止，未来改革方向必须是纠正过去通识教育科被异化这个问题。 已经有人开始说我们是将它变成一个国教科，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今时今日在香港的学生，如果他们不识香港和国家的关系是没有可能，亦都对他们是不公平。我们都觉得再用通识科呢，可能会令到社会人士对这科呢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我们都觉得转一个新的名字是好一点。 他只不过是找通识科做一个代罪羔羊，就去解释就是一年以来的种种的社会的混乱，就说啊，这些就是教育的责任，这些就是通识科的责任。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责任其实是政府自己本身他的施政失当造成的结果。 八月十号，警方搜查苹果大楼， 近200名警员去到将军澳工业村苹果日报大楼，警方只是根据法庭首令入内搜查，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嗱，咁而家咧，请员工咧就去同警方合作，警方会请你咧收集你个人资料，同埋你哋喺呢度工作嗰个性质嘅。 你而家有冇权去搜啊？阿石警啊， 佢呢啲权力点样 斗？即系你或者同中间嗰啲高级啲嘅警务人员啊，你有疑问问佢哋好冇？我哋执行佢啫，唔该你。 八个传媒组织发表联署声明，对有警员搜查记者座位入面的个人物品表示震惊。 第三世界地方可能有出现过，那些地方打压传媒，没有新闻自由，但没有想过香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差不多是每一个角落咁无处不在咁样搜查，相当之恐怖嘅。 封锁一传媒大楼期间，一度拒绝本台同多间网媒，仲有外国通讯社等去到封锁区采访。 但我哋咧系会拣选一啲咧本地啦，佢嗰个知名度系即系个规模比较大啲。 我唔敢讲话破天荒，但至少系比以往系比较少有咁样安排嘅。 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嘅传媒代表定义，已经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嘅传媒机构，或者国际认可同埋知名嘅非本地新闻通讯社，只系持有记协同埋涉记协会员证嘅新闻工作者，唔再符合警方传媒代表嘅定义。 嗱，有记者证嘅，攞晒记者证出嚟。 我哋会担心吓，系将一啲阻挠记者甚至要求佢哋完全离开嘅一啲做法合理化咗。 当日喺凤友北街出现过唔少接载白衣人嘅车，行枪集透过车牌查测，发现其中几架车嘅持有人都系村代表。 铿锵集721专题记者查册被捕， 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蔡玉玲被捕，警方指佢涉嫌透过运输署车牌查册取得嘅资料用于不符合声明嘅用途，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嘅虚假陈述。 因为咧系有人系报案啦，咁就怀疑喺一啲嘅电视节目入边咧系有一啲公开报道咗一啲车主嘅资料。咁咧就懷疑係侵犯咗個人嘅私隱啦，咁所以我哋先至係會展開一個嘅調查嘅。 呢一刻我只可以希望香港嘅新聞工作者繼續即係信守我哋嘅價值啦，無畏無懼無私。繼續做我哋應該做嘅嘢。 廣播處長梁家榮話：因為採訪而被捕係少見，又憂慮事件會唔會引起寒蟬效應。 我同大家又諗，會唔會有一種叫寒蟬效應？咁我最關注嘅咧就係我哋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嘅工作會受到啲咩嘅影響 咧？咁會暫時停止個調查報導？ 我要問翻你點解要停？因為我唔可以隨便話啊，咁就要停。譬如某一樣工作做緊嘅要停，總有個原因噶嘛。 有線架構重組。新闻部四十人备赛， 负责专题和调查报道的新闻刺针全组备赛。有线新闻部员工在荃湾的办公室要求四名高层交代。 我知道你们要捉人，我知道你们要出 course 啊！嗰时我哋想知道四十人点嚟啊？你点会炒出？ 即系你 点样？点样剪得最好一个啊？你哋点会炒晒刺针全组噶啦？ 节省资源是最大的原则。我哋唔系冇咗刺针呢个节目。 而係咪可以刺針同埋訪問嘅記者一齊去做？ 有線新聞嘅港聞、財經、國際組主管其後請辭。至於中國組就全體辭職。被解雇嘅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話：對公司決定感到失望，形容已經觸及佢哋嘅底線。 咁就算疫情內地疫情喺武漢嘅時候幾咁危險，我哋都係派記者去。所以其實大家最失望的就是咁樣，冇體諒過我哋嘅努力。今日各五成名嘅各十成咁樣，去到一個忍受唔到嘅地步，我哋都需要係作出我哋嘅決定。 千禧年代回顧二零二零，監製林嘉瑜，編導蕭樂文，製作陳嘉宏、黃佩珊、孫澤芳、朱玲君、張家俊、陳曉樂。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节目内播出。 容我割开这肉身，拿下碎壁心，重陷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事，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减你是你。明白不可心碎。